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这红潇送崔生出来之后，给他打了一个哑谜，把崔生看得莫名其妙。回来之后，崔生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结果是相思成仇，整个人瘦了一圈。没成想家里边有一个叫摩勒的昆仑奴，听了这哑谜之后给破译出来了，说这红潇啊是跟您相约十五月圆之夜三院门相见。郭府上下守卫森严，岗哨林立，这摩勒又帮着崔生一路上翻墙过户，到了红潇住的三院门。主仆二人悄没声的猫在窗户根底下，但见窗户微微的错开一条缝，里边闪出了一道烛光，烛光之下红潇女正在丝绸满腹的坐在窗边。这是古人构建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梦中奇遇、鬼怪神仙、异世侠女陆续登场，一场场爱情的悲欢离合委婉动人，江湖间的侠义看得人荡气回肠，更有洞府仙山各种精灵鬼怪荒诞不羁。深入了解，您会惊异于古人的想象力。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唐宋传奇之昆仑奴下集。烛火摇曳，这红潇依然是一身火红的长裙，明亮温暖，但是脸色看上去啊有些惆怅，是峨眉紧蹙，愁肠百结，正坐在窗边玩弄一缕头发。崔生等了一会儿观察四周，这个时候就听见屋里边这红潇轻启朱唇，对月吟诵了一首诗：生骨莺啼恨软郎，偷来花下解珠去，碧云飘断音书绝，空以玉箫愁凤凰。您听这四首诗啊，表面上看这是抱怨情郎怎么还不来呀，但是诗里面上下句各用了一个典故，生骨莺啼恨软郎，这里边的软郎指的是阮肇。东汉明帝永平五年，知县刘晨和阮肇两个人一块去天台山，没成想二人在山里迷路了，怎么也转不出来。忽然但见山路边上有两个姑娘，姿色非凡，气质高雅。这俩姑娘一看刘晨和阮肇，直接就叫他们的名字，好像是老早就认识一样，还问他们：你们怎么来晚了，快回家吧。这刘晨和阮肇一头雾水的跟着姑娘就往前走。当天晚上这两个人就被招成了女婿，在山上住下了。在这儿啊住了半年，刘晨和阮肇下山还乡，这一看好家伙，人世间已经是沧桑变幻了，他们这子孙都传到第七代了。这俩人这才明白，他们碰上的姑娘不是凡人，是仙女儿。这个小故事出自南朝刘义庆的笔下，后来阮郎和刘郎这两个词儿就成了情郎的代名词。最后一句空以玉箫愁凤凰，这引用的是迎女吹箫的典故，说秦穆公有个女儿名叫弄玉，这公主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精通音律，善于吹箫。她住的凤楼当中，时不常的会传出阵阵美妙的箫声。有一天晚上，弄玉对着夜空吹奏箫曲， 夜幕当中静悄悄的，这温婉的乐声好像一缕青烟飘向天际，在漫天的星斗当中回荡着。忽然这公主隐约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吹奏，星空当中似乎有一缕箫声正在跟自己和鸣着。当天晚上公主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公主瞧见了一位翩翩少年骑在一只五彩凤凰上，一边吹箫一边朝着自己翩翩而来。少年来到公主身边，放下乐器说，我叫萧史，住在华山，我听见您的箫声非常动听，特来和你交个朋友。说完这萧史把乐器放在嘴边开始吹奏，箫声悠扬，听得公主芳心暗动。这公主也拿出了自己的乐器，俩人合奏。梦里头啊，公主玩得十分的开心。醒来之后，这公主对梦中的场景不能忘怀。秦穆公得知女儿的心事以后，就派人到华山去找这位梦中之人。没想到果然找到了一位名叫萧史的少年，而且这个少年就是公主梦见的那位。理所当然的，公主和萧史喜结连理，婚后这两口子恩爱有加，以音乐为伴，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民间传说，这萧史是神仙下凡。有一天这两口子合奏的时候，忽然飞来一条赤龙和一只紫凤，二人乘龙跨凤，双双成仙而去。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就在华山上修建了引凤亭，弄玉泛指美女或仙女，萧郎也就成了情郎的代名词。这红萧借用两个典故，把自己等情郎的时候这焦急担心还有甜蜜和苦涩掺杂在一起的这种复杂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摩勒听完了微微一笑，一统催生，快进去吧，人家等着着急了。催生这个时候啊，有点不好意思了，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站起身来推开房门进去了。从这个小细节您也能看出来，这红萧不光是人长得漂亮，而且非常有才。另外一点就是这昆仑奴摩勒武艺精湛，但不是一个大老粗，感情非常细腻。且说这红萧看见有人进来了，刚开始吓了一跳，等定睛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情郎崔生啊。红萧当时又惊又喜，公子你可来了。说完了二人默默对视，红萧一肚子疑问呢，这个时候喷薄而出了，公子啊，这郭府守卫森严，你是怎么进来的呀？这崔生把摩勒怎么对付恶犬，怎么翻墙说了一遍。红萧听完感觉跟做梦似的，又问道，那公子你是如何猜透我这哑谜的呢？崔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这个呀，小生愚笨，多亏了摩勒指点，我才明白姑娘的深意。红萧一听，哦，闹了半天跟情郎相见是摩勒的功劳，看来这个人绝非一般之人呐。红萧连忙问，那摩勒现在身在何处啊？崔生一指窗外，就在窗户外头呢。红萧闻听此言，起身打开窗户，一看四周没有人，示意摩勒，英雄快请进来。这摩勒为人也非常爽快，换成一般人呢，姑娘请他进闺房且推辞呢，这摩勒大大方方的跟着进来了。三个人落座，红萧拿出准备好的酒菜热情款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红萧喝得脸色泛红了，借着酒劲儿，红萧把自己悲惨的身世全说出来了。原本这红萧也是一个大家闺秀，老父亲是镇守一方的统帅，因为得罪了郭子仪，无奈之下只好把宝贝闺女送进了郭府当了一个歌妓。这么着红萧一家子才算是保全下来。这红萧自打进了郭府，表面上强颜欢笑，实则就如同是鸟入樊笼一般，丝毫没有自由可言呢。 打扮的光鲜亮丽，风华绝代，内心则是一潭死水，身上背负着无形的枷锁，干什么都不自由。前两天这红霄碰上崔生，一番接触下来，红霄就想投奔崔生，希望他能把自己给解救出这个牢笼。无奈啊，这郭府上下鹰犬遍布，到处都是郭子仪的爪牙，这红霄不敢公开表达心意，只有借着送客的机会给崔生打了一个哑谜。听到这红霄一片良苦用心，崔生和摩勒一时间感叹不已。这红霄眼里带着泪，脸上却露出了一丝笑意。好在崔公子了解我的心思啊，又有英雄摩勒施展本领从旁相助，让我们安然相会。我相信崔公子一定能救我脱离苦海。倘若得偿所愿，小女子情愿终生为奴，服侍公子，绝不反悔。说完，红霄一下给崔生跪下了，万望崔公子成全。崔生一下懵了，心里头既可怜红霄，又挺发愁的。一时间，崔生犹豫不决，不知道怎么接这话茬。再怎么说，这红霄女毕竟是郭子仪的宠姬，把她给救出去，一旦这郭子仪知道真相了，肯定会向崔家兴师问罪呀。到时候郭子仪发飙，这后果谁也承担不起。乌纱帽丢了不说吧，只怕是身家性命也难保住啊。崔生面露难色，扭过脸去，没回答。摩勒一看这架势，知道公子这是害怕了。崔生扭扭捏捏的，摩勒可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冲着红霄一拱手，既然姑娘决心脱离樊笼，和我家少爷成就美事，老奴愿意成全。救姑娘逃离郭府这事儿并不难，老奴我自有办法。红霄听到摩勒一番话，转悲为喜，崔生心里头啊却还在犹豫，这合适吗？郭大人毕竟是朝中重臣，我这一个小小的牵牛卫。说到这儿啊，崔生看看红霄，又看看摩勒，那意思啊，你们这么干他不会牵连到崔家吧。摩勒看出了崔生的犹豫，再三保证，少爷您就放心吧，以老奴的身手，他们绝对查不到您的下落。事不宜迟，时候不早了，下定决心咱们就尽快行动。一看摩勒胸有成竹的样子，再想想刚才摩勒确实本事非凡，这崔生一咬牙，好吧，管他什么中兴名臣复兴英雄呢，去他地，先救出去再说。红霄一听自己有救了，激动地拽着崔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摩勒赶紧嘱咐姑娘啊，时不待人，您快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我给运回崔府去，等老奴搬完了东西再回来接你们。这红霄啊，片刻不敢耽误，把自己的衣服首饰全搬出来了，刚才那青绢这个时候又派上用场了。摩勒把这些东西拿青绢给包裹好了，足足六大包啊，俩胳膊一左一右夹起两个包袱往崔府就运，来回三趟，行李总算运完了，接下来就该运人了。崔生和红霄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呀，只听摩勒一句话先甩过来了，二位受委屈了。这俩人还没明白呢，就感觉后背一阵酥麻，眼前一黑，没知觉了。摩勒手脚麻利，把俩人捆好了，一边捆还一边道歉呢，二位对不住了，背着俩大活人翻墙，这不是闹着玩的，你们呢还是不知道的为好。这摩勒把崔生和红霄捆了个结结实实，往身上这么一系，左右手拿胳膊夹着，赶等收拾妥当了，这摩勒噗把桌上的蜡烛给吹灭了，一飞身就来到院子里了。摩勒翻墙还是那老办法，飞爪百链锁呀，但是现在多了一个人，这不好摆弄，翻墙的时候得先把这俩人落到胸口前头，拿一条腿顶着两个人 左手扶着，右手腾出来，抓住这个飞爪百炼锁，使劲往墙上这么一揉，而且啊，每翻一道墙，还得把俩人解下来放地上。摩勒再回去取这飞爪百炼锁，然后再回来把俩人重新系在身上，再翻第二道墙。您瞅瞅，多费劲呢！咱之前说过啊，这红霄住的地方跟外头有十几道墙相隔呢，折腾了大半宿。等安全回到崔府的时候，东方已经泛白了。崔生不敢让父亲知道啊，把红霄女藏在自己的书房里，装作一切正常。回过头来再看郭府，夜里头发生这么些事儿，郭府上下竟然没有一个人察觉。转过天来，天光大亮了，才有下人跑到郭子仪面前：“大人呐，出事儿了，十院门的狗被人射死了。”这红霄也不翼而飞了，到现在下落不明啊。郭子仪听完大吃一惊，亲自前往三院勘察，心说我这府上向来是门户森严呐，这回神不知鬼不觉的，不破窗户不揭瓦，愣是把一大活人给偷走了。这大盗仿佛是从天而降啊，竟然没留下一点蛛丝马迹，看来这一定是江湖上的豪侠所为，这样的豪侠若不除掉，黎民百姓岂有安生日子呀？这郭子仪嘱咐手下，这件事儿切记不要声张，告知官府，咱们暗中盘查。且说崔生把红霄藏在府上，一晃两年过去了。第三年春归大地，万物复苏，豪门子弟纷纷相约到曲江去踏青赏花。这崔生雅兴大发，一琢磨两年都过去了，红霄这档的事儿风头也应该过去了。崔生兴致勃勃的带着红霄一块儿去逍遥去了，没成想这一去正撞在枪口上。怎么回事啊？巧了，崔生带着红霄这一幕正让郭子仪的一个家奴给看见了。这家奴一溜烟开足了马力，跑回郭府把这事儿跟郭子仪说了。郭子仪一听，感情偷走红霄女的是崔生这小子，我还把他奉为座上宾呢，没想到小子背着我干这事儿，顿时怒不可遏呀。郭子仪带着人亲自来到曲江兴师问罪，崔生不敢隐瞒，把事情啊一五一十全说了。郭子仪刚开始非常吃惊，后来听说两个人情投意合，他也有点感动了。哎，这事儿啊都怪红霄女，本来老夫应该把她带回府上治罪，可是啊她跟你都两年了，老夫又爱惜你是个人才，算了，既往不咎了。不过有一样，你说的那个家奴摩勒这个人不能宽恕，老夫要为天下人除害。来呀，到崔府捉拿摩勒。郭子仪一声令下，几十个勇士排着队就往崔府进发。崔生万万没想到事情竟然是急转直下，都算在摩勒头上了。这崔生也着急呀，跟着这帮勇士一块往家奔。赶等崔生跑到家门口，那帮勇士早就到了。只见这群人把崔府门口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摩勒手提宝剑站在墙头上，双方正对峙呢。崔生看到这情景，有心要救摩勒，扒拉开人群往前挤。摩勒一看明白少爷的心思，但是他不想连累崔家人，一声大喝：事情是我摩勒干的，跟崔家父子无关，有种的过来抓我呀。说着摩勒最后看了崔生一眼，然后一飞身跳下墙，沿着大路就飞奔而去。这帮勇士一看，赶紧在后头拉弓射箭，是弓弩齐发，飞箭如雨，但是没有一支箭射中的。片刻间这摩勒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郭子仪给气的，几十个勇士逮不住一个人，一群的酒囊饭袋呀。郭子仪气呼呼地回到府上，到了晚上他后怕了，不敢睡觉啊。为什么呀？怕这摩勒找上门来报仇。郭子仪让勇士把自己层层包围，外屋门口围一圈，屋里头站一排，